但是只要有君莫笑在，已经足够发泄。七位工会领导此时主要调动各副本入口的侦察兵，配合他们这百人军团四面八方朝之前的地点围去，首先要锁死君莫笑的位置，以免这家伙再在迷宫里脱身才是。靠近，靠近，四面八方封锁了每一个路口。这一次除非君莫笑会飞直接跳出一线峡谷，否则 靠。 夜渡寒潭突然一声大叫， 怎么？ 其他六位领导连忙问。 君莫笑下线了。 夜渡寒潭郁闷啊，他刚翻开好友栏看了一眼，结果君莫笑的名字居然灰掉了，连忙又是用搜索试了一下，果然已是离线。韩嫣柔包子入侵通通都离线 啊。是啊， 其他工会玩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全疯掉了。辛苦了几乎一个通宵，但都做了什么？他们只是追逐着君莫笑等人的身影满世界飞跑，找地方蹲点。君莫笑他们呢？团灭他们32人，刷了两次副本，击杀工会精英队5支，杀到地图 BOSS 炎之浪人傲盘。所有人都在挠墙，霸气雄图的知情者则是一边挠墙一边吐了一墙根的血。团灭的32人有他们，被灭的5支精英队他们占2支，被杀的炎之浪人傲盘是抢他们，抢的过程中顺手再灭一次他们的精英队。所以说下来，霸气雄图的精英队遭受3次损失。但现在人都不在线了，这找谁说去？网游里还有什么是比下线盾更无敌的？线上线下两个世界，这一下线几乎是将一切斩了个干净。有人提出留人在君莫笑下线的地方轮流24小时蹲守，结果被人冷冷地问了一句， 君莫笑在哪儿下的线？ 是啊，在哪儿下的线？七大工会的合围还没有完成，他们还只是封锁道路，朝着击杀 BOSS 之前霸气雄图所提供的那个坐标杀去。那么这之后谁知道君莫笑他们是不是移动到了哪里下的线呢？他们既然知道暴露，还会停留在原来的坐标？而目前七大工会所处的位置当中可是纵横数百的坐标区域，不清楚君莫笑具体下线的时间，也无法掌握他到底会在多大的区域范围内。而以一线峡谷这曲折环绕的迷宫地形，这么大片的坐标区域想要24小时监视起来，人手根本就不够。七大工会守峡谷口的，守副本入口的，此时不下200人，角色一起在一线峡谷中石化了。星星网吧，唐柔抱着茶杯离开电脑过来遛弯，看到叶修正在前台里抽着烟，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叶修的心情当然会不错了，炎之浪人傲盘倒下后居然爆出琥珀晶石，这可正是他需要的，想不到杀了这么一次居然就爆到了。这东西叶修估计目前整个第十区也就这一个，而且一年下来也不会产出多少。地图 BOSS 身上的东西向来珍贵又稀有，这一材料就已经让叶修心满意足了。除此以外，炎之浪人傲盘还掉了紫武一把、蓝装两件，还有两个炎之气息。紫武是30级的双尾剑，属于刺客那一暗夜系的。刺客、忍者、盗贼、术士四职业属这一系，叶修他们的小团队里却是一个这系别的角色都没有。这双尾剑用不上，只能去市面上换点金币了。 两件蓝装也都是职业套装，对于已经武装齐备的叶修他们来说更是没什么需求。至于两个颜之气息，这是制作首饰会用到的材料类型，爆率虽然比琥珀晶石高得多，但只产于颜之浪人傲盘，自然也是产量极其有限。叶修提升千机伞倒是用不着这个，但这样稀有的材料自然也是好生收着以备不时之需。 掉的那两个材料很有用吗？ 唐柔过来后问着。 琥珀晶石对我很有用，那个颜之气息可以先留着，以后咱们用不到的话卖了换钱换装备也是可以的。今天下的比较早啊，可以早点休息了，还不到六点。 叶修叼着烟站起身，撑着懒腰说着。 那是我，你还得做到七点。 唐柔拍了拍前台的桌面。 哦，忘了。 叶修连忙又坐了回去。这可真当自己是玩游戏来了，忘了其实自己是值夜班，顺便玩游戏来着。 那我先走了。 唐柔打了招呼后端着茶杯就回了二楼，来到房门前却看到房门虚掩，隐隐竟然有光亮。 姑姑，起这么早啊？ 唐柔疑惑着推门而入，结果看到电视开着，大早上六点不到，播的也不知是什么节目，弄得屋里忽明忽暗的。再一看，陈果却是又窝在沙发上睡着了，正缩成一团，很冷的样子。唐柔苦笑了一下，过来拍了拍陈果。 果果，起来了，回屋去睡吧。 天亮了吗？ 陈果听到唐柔的声音，突然翻起左右看了看，屋里除了电视，却还都是一团漆黑。陈果迷糊着看了看时间， 怎么还不到六点啊？ 今天突然很反常的提早结束游戏，原因说来话很长，唐柔一时找不到从何时说起。 你今天结束的这么早，吃了吗？ 陈果问着。 没有，吃点东西再睡吧，我看看冰箱里有什么。 陈果从沙发上爬了起来。他们这网吧里的套间是没有厨房的，平时从来不会开火，不过冰箱里乱七八糟吃的喝的储备倒还是不少。 不用了，你快回屋去睡吧。 唐柔说。 我饿了。 陈果说着依然去冰箱里翻找。陈果随便翻了些东西，热牛奶，切面包，抹果酱。唐柔也上来帮手弄好两片面包加果酱，一人一片。陈国一边咬着一边随口问道， 晚上玩怎么样啊？很热闹。 唐柔于是一边吃着一边给陈国讲了起来。陈国静静地听着，笑着惊叹着， 哼，快点升级啊，我在神之领域等你们呢，睡去了。 陈果听完吃完直接就回卧室去了。唐柔怔了怔，他忽然想到陈果很早就很希望拉着他一起游戏的，他一直没有加入，但是却从没有因此感到和陈果有什么疏远。陈果虽然常拉着他去看看比赛，和他讲一些荣耀的事情，但是每天晚上自己在室里看电视或是做其他什么的时候，陈果陪着他的时间却远比那更多。但这段时间陈果到底已经有多少次夜里一个人在沙发上被孤零零的冻醒后关电视回卧室呢？陈果热衷游戏的时候从来没有冷落过他，但是自己呢？唐柔先回去休息了，叶修这边除了游戏却没什么做，大早上快六点基本不会有什么人还需要什么服务了，有一半都趴倒在桌子上了。叶修起来小转了一圈， 回来前台却是搜了几个一线峡谷的攻略和视频看了一下。转眼已是七点，换班的早班人员过来交接吃饭休息，这么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叶修这边除了提早下线了以外，其他一切如常，甚至心情比以往还要好些。杀 boss 恰好就抱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是可以让任何人高兴好几天的事情。但对于第十区的七大工会而言，这天明前的一个多小时就真是极其难熬了。有关接下来如何进行，大家起了激烈的争议。经过一番争执后，最后确定下来了一个最简单省力的方案，守峡谷口。没错，还是守峡谷口。但是这一守却不会再像凌晨一样一百人堵在这儿，而是会像守副本入口一样留一两个人，只要君莫笑他们出来时能掌握他们的动向就可以了。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在一线峡谷里不开眼线实在是人手不足。最终七大工会一起布置了一下轮转事宜，每小时换一次人手，七家轮换，发现君莫笑等人立刻传出消息。虽然有人私下议论这样做貌似和最初依靠全工会玩家四下的分布发现君莫笑一行人就放出消息也没多大区别，但是终究还是没有人提出什么质疑，因为除此之外眼下他们真的已经做不了什么了，而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真的是要郁闷到死。有点措施无论什么都好，终归是能让人心里好受些，能有点还好情况还在掌握的感觉。天亮了，七大工会的人各自散去，也都下线休息，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一夜无眠，这一个白天也是死活睡不着。比如说抢油，怎么可能睡得着呢？这一夜过得如此苦逼，这大冬天的，蒋游此时心里却是像炎炎夏日一样狂躁不安。君莫笑，这人蒋游现在算是深深的恨上了。不过作为一个高手，必要的眼光他终归还是有的。虽然君莫笑用了一些手段，但是实打实的真功夫，这人却也是一点都不差。他们这些网游中的顶尖高手被他那样的压制，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就算他是散人职业，就算他手里有一件很配散人的古怪武器，但是换位一想，自己就算有这么一个角色，这么一把武器，就能一个人压制自己这几个兄弟？答案明显是否定的。这人不好对付啊。蒋游在床上辗转，却只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迷迷糊糊的睡着，梦里全是快到手的 boss 被人排着队的抢走。蒋游大吼着率领工会玩家去找这些人寻仇，结果迷宫一般的场景七绕八绕人通通不见，突然山壁里飞出一人，面目模糊不清，但是超有幕后大黑手的感觉，头顶上标着大大的 ID 君莫笑。 靠， 蒋游一声大喝，梦醒了。天已大亮，阳光透过纱窗照在脸上有一点刺痛，这一分钟蒋游居然有点庆幸，还好原来是梦，那么多 boss 被人抢了原来是梦。抬眼看了看时间，快中午12点，蒋游睡了还不到4个小时，睡得实在一点都不踏实。昨晚的事儿和梦一起又在脑海中翻腾了一遍，蒋游终于是睡不下去了，翻身起来穿衣洗漱，飞一般的收拾了一番后冲出了房间。霸图俱乐部 餐厅。对于蒋游这个俱乐部的正式雇佣兵来说，当然也是对他开放的，但是他很少在中午使用，游戏就是他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时间是自由的，而混乱的作息是自由工作者的专利。午饭这种活动对于蒋游来说已经不是生活中经常会经历到的了。此时就是午饭时间，俱乐部战队的职业选手们都在用餐，蒋游大家当然也都认识，而且多少知道他的习惯。蒋游出现让大家都很是意外，连队长韩文清都脸带诧异神色地朝他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蒋游也是和每个人招呼了一下，跑去胡乱点了一份餐，端着便坐到了餐厅某个只有一人坐的位置对面。这人的桌上两个菜，一荤一素，外加一小碗汤，盛到汤碗的五分之四处，左手捧着一碗米饭，右手拿着筷子正在挑着，每一筷子下去挑起的分量都是基本一致，从饭碗的左半碗吃起，这边没有吃的一粒都不剩的时候，绝不会碰到右边的这半碗哪怕一粒米。这就是霸图战队的副队长张新杰，一个严谨到一丝不苟的人，从吃饭到衣着到游戏任何方面都是一样。看到蒋游坐到了对面，张新杰抬眼望来，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副队，我有事想和你说一下。 蒋游说道。找张新杰先说一下军魔校的事，这是他一早就有的打算。那天看在训练，蒋游先就撤了，但昨天一夜折腾，蒋游终于是按捺不住了，他觉得实在需要有本事的人来好好料理一下军魔校这个混账。 吃完说。张新杰说。 好。 蒋游应了声，快速扒饭，饭菜什么味儿完全不知道。而霸图的队员们对于蒋游的选位多少也觉得有点奇怪，大多数人吃饭时喜欢拉着伴儿边吃边聊点什么，但是霸图的人都知道，副队长张新杰在吃饭时候是绝对不会和人说话聊天的，所以久了也就没人吃饭时候会和这副队长去搭伴儿了。这蒋游平时也是喜欢和选手们聊聊的人，结果却是坐了张新杰那桌，这让大家觉得有点不解。不过这么一个念头，大家也就想想，私下说说，没人还多事到跑去八卦，大家各吃各的，吃完就离开餐厅回去午休，没人当什么回事，包括队长韩文清。蒋游倒是偷眼看过几次韩文清，发现队长大人好像没在意他的举动，稍松了口气。昨晚这么憋屈的事情，虽然理论上和战队方面是无关的，但网游里的工会和联盟里的战队差不多算是一荣俱荣，战队赛场上出了什么纰漏，游戏里肯定会被其他工会拿来嘲笑，反过来工会这边搞出什么乌龙，那也是丢了战队丢了俱乐部的脸面。昨天那么苦逼的事儿被韩文清听了，蒋游觉得自己肯定是要被喷死在这张餐桌上了。